要两伯母说不是个你才了。我公公手太太想要两伯母讨讨来一根那个说不是个你呀才呀啊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三叔伯，哎呀，三叔伯，哎，侬同啥人讨相骂个啦？ 九斤姑娘，你家公公真啊分啊好，三块老来真啊挂掉，三人我这都忙啊。王嬷嬷啊， 单亲嬷， 不是单亲嬷啊， 搿么当亲嬷， 不是双亲嬷啊， 我哪个会变金丝猫个呢？ 一时不出金牙齿啊，嬷。金丝猫来真真啊啵。 贵州朝奉出过包，银子换过三千吊， 三千吊银子我发喇嘛吊，日里干金吊，哦，夜到被元宝，赔我银子三千吊，凡不是起来啦洗啦吊，不赔我银子三千吊，嘿嘿，看看我们老太婆啊。不听老爷爷我进来想我 祖上子来当官高高农公公也是老的十拉米老树干一树老嘛院里也要高府里嘛也要高哦哟上里也要高南京也要高北京也要高我们通通要啊起呀高 哥你呀有件公公书干咯我银子倒罢了是在不为我啊银啊子看看我们老太婆那银飞过不拉根毛断圈子高我要靠劝劝你们就进了公公跟前去呀劝劝赔我银子三千吊一上日期来啦心啦掉不为我银子三千吊要起高那个要起呀高 我是高奴 千云啊，你看这个原生态的哈，这个男班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演唱质朴啊，是不是跟现在这个唱段很大的不同吗？ 对，我觉得跟现在的这个越剧唱段相比呢，少了一些华丽的成分，但是更加的粗犷了，很具有乡土气息。 是啊，是啊，而且呢，刚才这几段唱啊，当年啊都是老艺人像朱芳森啊、张瑞芳啊他们唱下来的。可是我告诉你啊，由于当时这个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资料，甚至连谱子都没有留下来。 那怎么办？ 一直到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们的越剧音乐工作者呢，他们去采访了这些老艺人，用现代的记谱法把这些唱段才记成谱子，才流传到现在，才有了这个珍贵的资料。 啊，就这么记着一代代的传。 没错，没错，没错。 啊，经你那么一说，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唱的实在是太珍贵了。 是 是, 是。 而且我觉得男班艺人不简单，他们不仅是越剧艺术的开天辟地者，而且呢，他们也是第一批闯荡上海的先驱者。 哎。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嘛，说一只鼓一块板三闯上海滩呢、 啊。 所以说像魏美朵那个白玉梅，像这个王咏春啊，这些最早在上海站住脚跟的越剧人，

风腊年真啊来，手啊爷爷啊真，夫人不要学了闺秀，且请息怒，听红娘说哪来。 娘， 娘亲跟生病啊真虚，小鸡寒杯醉米呀的，闻说姑姑病在床，我二人瞒着夫人去呀问。 到书房，他说什么啊？ 他说到夫人进来恩作贼，还得他一张关系便有求，叫红娘先出四万万，小鸡子子生我。哎呀， 小鸡人啊，他是个女人家，岂可一人落个？ 明明是你难分手，眼里阴就情深泪，明来暗去一两月，夜夜思望结冰啊的，一双心意两相对，夫人啊你的放手是千百岁呀，今日莫以成了局，既见我别哭这样去， 这是多苦这个小的人。 哎呀，此事非关张生小鸡红娘之事，乃是老夫人之故也。 怎么是我之故呢？ 心在人之根本，人而无心，大不可言。当时这病为苦啊救，夫人是一句莫见泪之泪，深夜能将这病退，愿将小鸡接乱去，掌声急转应了命，只为小鸡平毛一呀。自家好与真苦啊关，他人送行军呀呀的，今日夫人失了心，回家前言离不拉去，既然不肯婚姻去，就已经破交他去，不该留于寺院内，愿女狂不长子睡，长生日是恩于人犯罪多，相思病中命难去呀。小鸡空鸡找不猜，得到四万两金盈盈去呀， 我定要把这姑娘送到官府去。 哎呀，倘若告到官府，老夫人先有自家不念自在过，一个文章称亏心， 子一去无消息，口里我一再老是妄动伤。 刚才我们是听了这个四宫调时期啊， 嗯， 三位旦角代表人物的唱段。那这些唱段在七十年以前非常非常流行啊，虽然我们现在是称它为老腔老调、 啊、 但是呢你看这个节奏明快朴实无华的唱段今天听起来依然是别有韵味。 对，要拿今天的话来说呢，也是有很多粉丝的。 没错， 对不对？那么前面我们说到这个男班时期呢，是男人来演女人。 是。 那么到了女班时期呢，则是由女人演男人了。 对。 那么越剧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小生啊，叫涂杏花，她是和施银花的齐名的、嗯。那么在她之后呢，女小生就逐渐多起来了。 是啊。 像那个马张 花 呀，还有越剧十姐妹当中的尹桂芳、 嗯、 啊、范瑞娟，还有徐玉兰，逐渐形成了以小生领衔的新格局。 所以在今年的三月份，为了纪念我们中国越剧的百年华诞呢，著名徐派小生钱惠丽就特别到了女班的诞生地，就是这个嵊州的施家坳村呢、啊、在涂杏花当年演过的古戏台上，她上演了一出原汁原味的何文秀。那今天呢钱惠丽就要把涂杏花的这个代表唱段再次的献给我们北京的观众朋友。 管何文秀，奉为浙江静安船到海宁，当办江务上岸，十人侍应。我杨柳闻得真相，我妻在九里上院，带我往上院一见。店家对我说了原因。我起身去扬哎家门，我不到别处去出了房，九里上院为呀来迎，迎过山里桃花风度，举过落里寒风吹，七宝两顶穿啊大鼓。九里上院面前啊啊成，举杯浊气你呀将人，但见人家神来素闻，一入上院都还没成，不知我去哪家等，那边还有竹喇叭在，中间一对木喇叭门，用手上进去推呀一拉推，为何因夜把青天门哎关啊啊紧。我空缺，可是我去往啊来迎，听得那边呼啊声响，上关窗子下有关门，莫不是我去寻不见千般啊苦，回转娘家再去呀、啊、门。起前番雨呀夜冷，闻须有关专家门，倘是闻须无关啊做，该是我忘发拉为呀成。闻是娘家人啊亲啊病，难以早看起呀来迎，妻子受不起寂寞啊苦，抛弃我文秀转故人，妻呀故人两字成病啊你不可

做鸳鸯彩上台，可见牛郎织女把家教。来人啊，弟弟因故马家走了，兄啊，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死到今。

是 啊。 哎，春后。 哎， 李龙在，待我修门走于身上回家祭祖。 哎呦，小姐爷，你哪是回家祭祖事，还不是想早点救出李公子，好与他拜堂成亲呢。 下次说话要小心了。 是是是， 李龙在，容乐 是 容乐 庄园里的水不破。